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昨天上午10:10左右啊，在清华大学的化学系和天楼一实验室呢，发生了火灾爆炸事故。那当时呢，是师生第一时间报警，消防车及救护车呢是紧急赶到了现场进行处置。这个事故呢，初步的调查原因是因为实验啊，最后引发了一场这个火灾爆炸事故。那在现场呢，有一名博士后实验人员死亡。火灾发生后呢，这楼内师生已经及时的组织撤离了，周围人员呢也已经疏散了。火灾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当中。清华大学的官方发布的消息说，这事故发生之后呢，学校也是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配合消防、安监、环保等部门呢展开事故调查，联系让事故的家属处理这个善后事宜，还并且呢开会布置安全检查等工作。那根据海淀区安监局的现场勘测，还有包括询问，初步确认哈，这个事故是相关人员在做化学实验中发生的，而且是在做氢气化学实验的时候发生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眼中的化学实验。我们说化学哈，大家基本上都学过，说上学时候背诵的化学元素，还有包括我们做过的一些化学实验，化学究竟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那化学实验是否有严格的安全要求？另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有哪些可能啊会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是我们平时并没有留意到的。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两位朋友一起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这样的话题。那分别是咱们的化学博士后钟峰，欢迎钟峰，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啊，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咱们果壳阅读的主编小庄，欢迎小庄，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庄。 哎，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我介绍了一下这个昨天发生的事情，这个新闻背景，包括在网上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也看到图片了。那整个这个爆炸之后，楼的这个墙体啊，还有包括产生的那个浓烟，其实在照片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首先，我不知道二位是这业内人士，对这个事情肯定都很关注，也很了解。就是目前来看，你们二位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而像官方说到的这个初步认定是氢气 做实验的时候氢气发生爆炸了。那一般氢气爆炸它的严重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我想先问问小庄。 对，其实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嘛，然后网上很多网友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大家都在猜哈、那我觉得你们可能也听到过一个消息，说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怀疑是舒丁基离。 对，和氢气相比这个东西大家觉得更陌生。是吧， 对， 就一般人来觉得更陌生。 对对，就一般来说我们其实不大会把氢气列为一个很危险的这种化学物品。对，但是像舒丁基离，就是像做过化学实验的或者说有这方面一些常识人会第一时间反应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极度危险品。就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对，而且是因为有火灾嘛，有这个短时间内的大量聚集的这种热量的产生。对，所以好多人就立刻把它当做第一凶手了。对，我看网上很多在讨论这个东西怎么回事的。 是等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有可能会是做氢气实验啊，所以一开始包括媒体报道也好，还是说现场有人讨论也好，都提到了刚才小庄说到的这个舒丁基离这个东西。确实一般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官方的说法。那我知道中国是专门也是一直在这个实验室做化学实验的，那以你的了解或者你现在捕捉到的信息，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大家所讨论的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舒丁基离，它到底危险在哪儿？它有多危险？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事故的原因现在这个各方面还是在调查之中。所以我们仅仅通过目前网上已经披露的包括媒体已经披露的这消息来说，很难去进行猜测。没有。但是当然大家前面在昨天的话，昨天网上就是各个论坛也好一些相关的一些微信群也好，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当然很多化学工作者怀疑是不是因为舒丁基离引起的， 当时的矛头是指向了舒丁基离。 对，因为大家怀疑，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时间，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舒丁基离它是一种金属锂跟它的一个有机化合物。 我们先说一下这四个字儿，给大家逐一说一下。 舒 就 是 叔叔的叔， 就是叔叔的叔。 丁是甲乙丙丁， 是甲乙丙丁的丁。基就是这个基团的基，就是基础的基。 基因的基，基础的基。 对，锂就是那个金属锂，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里外的锂。 锂电池那个锂。 对，锂电池那个锂。它是一种这个金属锂的跟这个有机基团形成的有，就叫做一般称为有机锂试剂的这样一类这个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因为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活泼的。 那拿它来干嘛用？ 舒丁基锂它本身在这个有机化学这个合成中，它是用来做一个强碱。我们知道一般的我们说的碱就是说碳酸钠、氢氧化钠、氢氧化钾这些碱。这些就是在水里面的强碱。舒丁基锂呢是比这些碱要强非常多倍的，它甚至可以强到把这个，比如说文献中提到苯，我们一般认为苯是一个不会，它没有明显的酸碱性的东西。但是舒丁基锂甚至可以把苯上面的氢给反应掉，然后把苯变成一个带负电的一个离子。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在一些因为现代的有机化学研究已经进行到这个非常这个先进的程度了，那么在一些比较苛刻的反应中需要用到这么强的这个试剂， 需要遇到这种强碱性的 特别强的 极端的这种试剂。 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么强，而且这个化合物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物理性质，比如说它的密度是大概0.66克每立方厘米，是什么概念呢？水我们知道是一，就是比重是一。那么它这个密度只有0.66，那么就相当于它比汽油还要轻。是非常轻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它的沸点是大概36到40摄氏度，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体温就可以把它蒸发。 沸点很低， 对，它就会变成气态。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它一旦洒出来，那么就很容易挥发，而且它本身是一个具有自然性的物质，它遇到空气会立刻燃烧。那么这样再加上它前面的物理性质很轻，很容易挥发，那么它这个火焰就非常快的扩散在空气中，很难控制，这样在非常短时间之内火势就难以控制。 是，刚才中锋一开始用了一个词儿，说他是很活泼。我理解就是他特别活跃，就是 对他遇到东西就 他有强还原性， 强还原性。 他的那个锂，就是那个锂离子特别容易被其他东西抢走。那么抢走，然后只要发生反应就产生一点热量，然后它那上面又有四个碳带，就是有，你知道碳和氢就燃烧起来都会有大量热量，对，它马上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燃料。 嗯，所以我看了那背景当中有人介绍啊，说很多化工行业的人对这个舒丁基里这种化学品是能躲则躲，其实也就说明了它、 确实非常危险。 对，就是可能老百姓对它不了解，但是我们真正从事这个化学研究的人其实对它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不光咱们国家，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最终的结论啊， 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对，不一定是，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是个什么东西。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在加州洛杉矶分校，那个是确定了是用这个， 是一个著名的案例。 对，23岁的一个女研究助理，她当时呢是把一个瓶子里的舒丁基里抽入注射器的时候，这个火塞呢是划出了针筒，等于接触到空气了， 然后迅速就起火了， 对，立即着火。当时她没有穿这个防护衣，结果全身遭到大面积。 先是手套烧了起来，对，然后他又没有穿那种防止燃烧的那个，对，然后马上， 然 后就全身都烧， 对，引起重度烧伤，然后 后来也是不治身亡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危险。但是在化学实验当中，我们它是属于不可以使用的这个物品吗？还是说可以使用，但是在一定规范之下？ 是严格， 对，有严格的那种， 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就是需要使用这个试剂的，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培训，那么在非常严格的管制条件下，而且是一般是应该有监护的。 刚才这个二位都说了，其实一开始我们接触到新闻，你们的本能反应，就包括我们很多化学界的人的反应，都会觉得可能是这个舒丁基里引发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安监局在官网上对这个事故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通报，当时呢是经过现场的勘查，询问当事人，初步确认的是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生的，而且说的是正在做的氢气化学实验引发的爆炸。首先我们说说这个为什么我们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是氢气实验室，就是做氢气实验有可能引发爆炸，就是氢气它容不容易爆炸，在实验室当中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讲啊，我想问问中锋。 氢气的话，当然大家一般从这个中学化学知识中得到了印象，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对，氢氦锂铍硼是吧， 非常容易爆炸 的时候， 但是在化学研究中和化学实验中，实际上氢气是并，它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并没有作为最危险的那一类来管制。因为氢气实际上它的危险性可能跟我们日常家里边用的燃气可能是差不多的，或者稍微再严格一些。那么我们在家里边用燃气，实际上这个现在已经是非常安全了，非常相应的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它出现事故。那么在现代的化学实验室中，那么对于氢气的操作大家是有非常成熟的各种防爆措施的，所以一般大家不太会想到说这个东西怎么会引起爆炸。当然是这个事故到底是不是这样，到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还要等这个官方的明确的勘查以后这个结论。 对，如果是氢气的话，我们的猜测只能是说它就像家里发生煤气爆炸一样，就是在你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它发生了大量的泄露，就是充满整个空间了，对，然后你又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有火源的话，对。 我们说就是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比如说这个家里比如用的燃气，或者是某个这个饭馆啊，这个燃气出现 泄 露了引发的爆炸。 对，它那都是很多安全隐患，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处理才会导致的。 我们说这个事故现在正在这个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且刚才我也介绍了事故出现之后学校的这个反应，除了学校之外呢，像当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海淀区的环保局也对周边的上风区下风区进行这个空气检测，没有发现对人体有害的气体。另外呢还会有专门的沙土卡车抵达这个和田楼的北侧，对灭火时残留的积水进行掩盖。这一套流程是不是就是在出现事故之后必须有的流程？它到底是为了要处理什么？这个庄老师， 这个应该是消防单位按照相应的这个紧急预案来启动的。那么一般在像这样的在化学实验室相关的这样的火灾或者爆炸发生之后，除了火灾本身造成的这个危害以外，就是它的直接的破坏， 那么因为是所发生事故的区域是一个化学实验室，那么里面可能储存了一定量的易燃易爆的危险品，甚至是有毒有害的这个化学物质， 就是只能在实验室当中用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那么因为爆炸有可能会扩散到环境中，那么所以说必定要进行监测，来确认这个东西没有明显的，没有这个就是说超过国家规定以外的这个残留， 所以 包括产生的这些废气废水就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置。 对，掩盖的掩盖，该监测的监测啊。我们说这个学校也表示了会配合这个环保局，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部门啊，做相应的这个善后事故的处理。而且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次事故当中，有一名32岁的博士生，也是等于是牺牲了哈，去世了啊，因为这个事故而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也引发一些人思考，说这化学我们上初中高中时候都学啊，就没觉得，就跟其他学科一样啊，没觉得它这么危险啊，为什么好像这个事故出来以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做化学实验真的很危险，我们做实验有没有严格的安全要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看法。小庄，你做化学实验吗？经常 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还有硕士生的时候也做过化学实验啊。对，我的印象里基本上来说，当然你进实验室第一天老师就会把那个流程规范都告诉你，哪些事情要注意的，每天你应该做哪些事，检查什么东西， 是个文字版 的，对，都在那边啊。然后如果比如说你在你的课题当中特别就是需要接触到某一类物质的时候，那么就是你的导师或者带领你的那个辅导员什么的，他也会对针对这个物质来做一次具体的这个一些要求。我记得我的实验当中唯一有一次比较怎么讲的，就是有可能挺危险的，是会遇到氰化物。 氰化物， 对，氰化物我们知道是剧毒的嘛，对。然后我是记得那次是当时我的辅导老师是全程在旁边的，这样，对。但平常的话，包括我的我所用的一些反应制剂也是有机物，那么我需要注意这几个，我比如我取样时候我要在通风处理，然后它的那个一散出来气体马上会被吸走，对。然后包括我要把我的所用过的这种反应剂什么，比如说我要烘干什么的，那么我都要确保它洗得非常干净，不能带有残留进入那个烘干的那个就是机器里面，这样啊。 你看选择位置，取样的位置你得考虑，然后清洗这些这个实验物品的时候你也得格外的留意，那甚至更危险的东西的时候还得有专门的就比你经验更丰富的老师站在旁边。所以如果以这个旁人就一般人啊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做化学实验真的是一个 确实是挺 很严谨啊，很要求人的这个细心程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中锋，你们现在做实验的时候，到博士后这个级别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小庄说他在研究生的时候也是给一个固定流程吗？每天都要把这个做实验之前把这个流程都要烂熟于心吗？ 不一定，从形式上来说不一定每天非要去按照一个这样一个条条框框是对，但是因为整个的对于化学工作者来说，整个的从最早中学阶段接触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到大学阶段接触基本的这个专业技能的训练，然后再到研究生阶段，然后硕士阶段、博士阶段，然后这样一个长年累月的，如果从中学阶段开始算的话，那么可能是十几年这样一个训练和培养，这样一来就是经过长期的训练，然后在对一些这个你实验中日常用到的这些危险性的化学试剂，你已经非常熟悉如何去处置它了。这样是在其实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是已经变成一个熟练工种了。那么你很清楚了。但是对于如果没有经过这样一个系统训练的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会认为哦，确实挺危险的。 哎， 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有些东西甚至是有毒的。 是，听着这个就像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一次一次的演练之后，一次一次的实验和操作之后，慢慢这就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了。就像我们做主持人推推子，第一步放 CD 还是 推推子，这其实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化学实验，其实我们一方面有这个固定的一些安全的要求，包括我看到咱们清华大学也有清华大学化学危险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规定，而且一些接受采访的学生也说，其实老师也会不断的去强调，尤其在接触一些危险物品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大家其实都清楚。而且说到这个化学实验课本身就包括安全培训课程，那危险程度不同，培训内容也不同。我们以往认为化学实验就是你知道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就技能就完了。那现在等于安全培训跟技能是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吧，朱峰？ 对，同等重要，甚至从现在的观点来说，应该是更重要。 安全更重要。 安全更重要。你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才有可能有结果。如果不能保证安全，如果出了事故以后，那么你所有的东西都白费了，甚至会有重大的这个损失，财产损失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有人员的伤亡，那么这都是不可挽回的。 是，我们说这个 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对于这个安全方面的，就是安全第一，这是首先要保证的，然后其次，但是我们要保证要在安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有好的这个实验结果。 哎，我们说这个事故本身其实让大家觉得挺遗憾的，但毕竟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呢，这也是我们从事这种化学专业，这个咱们说程度更高一些的啊，都到了博士、博士后的这个级别的人员才能每天接触到的一些场景。但是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场景，是好像大家看起来觉得不像想象中那么高深。这又是为什么？就是前段时间热映的这个电影《火星救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跟化学有关的一些片段。我相信说到这些的话，看过这影片的一些普通老百姓，可能大家会更有感受一些。比如说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哈，说是当时这个男主人公啊，这一个理工男，他是个植物学家了，他为了要在火星上想去种土豆啊，让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不被饿死，对，所以他用做土豆在火星上用什么？用这个火箭燃料来制造水。这大家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哈，我们能自己通过一些原材料做水。但是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他第一次实验的时候就嘣爆炸了，这被炸飞好远哈，但是他又调整了自己的方案，最后是成功了。就这个过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这个从理论上来讲是不是可行？小庄， 它里面其实是用到那个火箭的燃料，那个联氨。 火箭的燃料联氨。 对，联氨里面它其实联氨里面就是氮和氢，那它要用的就是那个氢嘛。我们知道氢它只要再给它提供一些氧，它氧是从他们那个氧气面罩里拿过来的，对，它就这。让这两样物质发生反应，它就可以得到水。 我们知道水的这是 H2O 嘛， 对，而且它原来它的设计里面是说让那个氢气这样子，有点像我们点那个酒精灯或者什么那个，对吧？就有一个口，然后一点点的出来，然后你点点去烧。对，但是它当时会发生爆炸，只是它是因为它忘记了就是。哦，不是，他是让氧气从那里面出来，他认为氧气是个可控制的，对，但结果他自己呼出的那个就是气里面其实是有氧气，所以空气当中已经有一定氧气了。所以当他点燃氢气的时候，就砰的一下就炸了。 也就是说，他如果要真的想成功的生成水，他一定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比例在里头的， 对， 就是氢和氧的比例要合适。 对，其实他这时候就是你要控制它的反应面积嘛。 反应面积。 对， 等于是第一次失败的是他没有把自己呼出的氧气算进去。 对，他其实是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氢气和氧气的燃烧，那么只有在。氢气和氧气的这个输出的量都是可控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在家里边点燃燃气灶，实际上是由这个气嘴喷出均匀的喷出这个燃气，然后我们在空气的范围中点燃它。那么如果事先喷出一部分来，那么我们并不知道，那么它已经跟空气混合了。 就我们讲刚，如果你那就相当于煤气泄漏的事情。 它已经均匀混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点燃，那么它就会因为是已经混合的非常均匀，它会突然之间所有的气体都同时燃烧，然后这样放出大量的热。然后气体膨胀就会发生爆炸。 就我们说，比如说您家里没在留炉火旁边，结果你那粥溢了，或者你那汤溢了，把你那火弄灭了，其实你那气儿还在出的， 这就是燃烧和爆炸的区别嘛。 燃烧是属于一般我们一般的火焰是均匀的燃烧，但是这个爆炸其实就是它本身已经是达到一个混合程度，你点燃以后它突然在短时间之内然后迅速燃烧，这样就会 产生爆炸。 对，所以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男主角植物学家，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做一个很合理的配比的话，自己制造水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啊，只要他获得了氢和氧就可以自己制造水。在这影片当中还有一个让人看了以后觉得有点这个怎么说有点震惊的一个反应哈，就是说其中他们在这个宇宙飞船当中啊，有一个化学家，他们想要自己做一个炸弹，把这个 炸开， 对，把这气闸给炸了。但是咱们知道他们不让带一些易燃的物品上这个太空嘛，当时那个化学家就是用了他们厨房里的糖，然后又加了点不知道什么东西，最后呢就做了一个小型的炸弹，把那个气闸给炸了。这看起来就用我们生活当中的非常这个随便的一些原料啊就可以做一个小的炸弹，这个它的原理又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可行的。我们一般认为炸药是有特殊配方的，那么它才会爆炸，但实际上不仅仅如此。那就是比较烈性的或者比较特别厉害的炸药是需要有特殊配方的，这样它效率更高。但是理论上所有的可燃的物质，只要它在燃烧中可以放出气体，那么它都可以用来制造相当于炸药的东西。 那这个糖它是可燃的吗？ 糖是可燃的，因为糖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碳水化合物，这个在营养学中大家比较用这个概念。 啊，对。 实际上像糖它实际上就我们从化学组成上可以认为它是碳和水化合成的，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那么它的组分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它实际上糖是可以燃烧的。 所以它里面有，它这个作为碳氢化合物的话， 它 里面有碳， 对，是，对。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你把它跟氧化剂均匀的混合了以后，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点燃，可以让它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燃烧。正常的情况下，糖要燃烧的话，因为我们如果在空气中点燃，那么它是比较困，是它是缓慢的燃烧的，甚至点燃都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事先把它跟氧化剂混合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空气中的氧了，那么它会，这一点其实是跟就已经很像是炸药了。 对，我们要是这样， 火药的制法。 对， 我们要现在说回来哈，其实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比如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如果要是大家在使用不当，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的话，其实会产生就是一些化学反应，这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我在网上也看到说，这个面粉如果在一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爆炸， 也会引起爆炸。 对，让我想到了之前台湾发生的那个彩跑，对，彩跑事件。当时它是粉尘爆炸，那粉尘爆炸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环境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它这个粉尘爆炸的原理又是什么？小庄， 它其实可能还是有，首先有热量大量聚集， 对 对，然后又有那种爆炸物，就等于是那个我们称为燃料的东西的一个就是跟。比如跟空气的这个 充分接触， 就接触面积很大，对，然后就当那个达到燃点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生连锁的。 一旦遇到明火，就因为实际上，因为它用的很多粉末实际上都是可燃的， 是玉米粉嘛， 对 吧？ 对， 它用的玉米粉， 因为所有的就一般的像，因为玉米里面其实它的主要成分，一般的我们用的有机物，一般说的这种玉米粉啊，我们可以吃的东西，食物实际上 都是有机物， 对的，因为就是。糖类、蛋白质、脂肪，这些都是可燃的，就是是提供我们这个用以维持生命的热量的来源，所以说它都是可燃的。那么如果它平时的话，它当然是不会爆炸的，但是如果说它的粉末在空气中均匀的跟空气混合的话，那么这样其实就达到了一个，你点燃它的时候，因为它的粉末特别细，那么它的反应有可能会特别迅速的。这个火焰就展开，而且整个空间都弥散了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它就有一点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煤气爆炸的情况了。当然是不一样，煤气那个是纯粹的气态，而这个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这个微小的颗粒，但是爆炸进行的情况是类似的，就是在空气中这样一个混合物，可燃的混合物迅速的燃烧，在有限的空间之内，那么它会产生大量的热，并且然后这样同时可能还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这样一个突然一个膨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好像是夜间，因为有那个灯，路灯在那个照，可能会有一定的热量在里面啊，再加上遇到了明火。 对，如果遇到明火，比如说有什么金属打火啊，或者是甚至手机的这种就是如果突然震动或者什么这样一个打火都有可能。 比如说电线或者什么接触， 对，只要有任何 的 火星在这种 潜在的爆炸混合物的时候都是非常危险的。 是我之前在家的时候啊，我熬那个粥，当时是放的是紫薯，这个粥是紫色的，后来又放了点什么就变成蓝色的，当时我还拍了一个图片发到朋友圈，然后他们说你是拿粥在做化学实验吗？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刚才二位说这话我就突然想到生活当中有些场景，就是我们不经意间可能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比如我在网上也查到说这家里的一些消毒剂，如果你要是突然混合在一起了也会产生，当然不至于爆炸哈，当然出来一 些 气体啦， 有毒的或者危险性的， 对，特别刺鼻了啊，比如说我们家里常用的像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高锰酸钾应该算吧，加上这个双氧水好像是一种，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吧， 高锰酸钾应该不至于产生有毒气体，你指的那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八四 消毒液， 它有次氯酸， 商品，它是一个商品的， 对，然后它因为次氯酸它如果被还原出氢不是那个氯气什么的是会有， 它如果遇到酸性的，甚就是有明显的酸性的话，那么它本来这个八四它里面是一个 八四本来就很呛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因为它会有一部分分解产生一部分的氯气，其实那个呛就是来自于 氯气， 对，产生的少量的氯气，正常的话那个氯气的量很少，它实际上的消毒也是用这个次氯酸或者是氯气它本身的氧化性来杀死细菌。 嗯，而且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干燥剂，因为我也看到说这个干燥剂如果要是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它也会发生这种爆炸，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会玩那个东西，那个是很危险的东西吗？ 干燥剂有一些干燥剂的成可能跟干燥剂的成分有关，可能以前有一些成分的干燥剂，它如果是碱性的干燥剂，比如说如果是这种碱石灰啊这种，它本身是不是可燃的，但是它跟水，它作为干燥剂是它可以吸水，但是它吸水的时候，如果它短时间内接触了大量的水，那么它会放热非常厉害，这样会 灼伤，对对，而且碱性本身就是 对 皮肤什么有腐蚀的。 如果因为短时间放热，那么它胀破了这个干燥剂的这个外包装的话，那么这个碱性实际上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腐蚀皮肤，如果进入到眼睛的话，可能会引起失明。 是我们说，不管实验室用的一些只有在实验室才会用到的这些试剂也好，还是这种这个物质也好，还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物质也好，我最后想听听这个小庄哈，给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遇到的这种化学反应，就是化学它真的是危险吗？就我们怎么理解它，怎么能 这个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在批一个那个电视广告，说我们恨化学，就是一个化妆品的挺无聊的一种操作，对，但其实这件事情正好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你不能恨化学，你要好好学好化学，对，因为你现在生活里的确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它等于就是一个你能不能够驯服它，掌握它，对，了解它的规律，对，如果你就是很贸然的，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乱来，那一定会出问题，但你知道这个怎么处理以后，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对，就比如说我们很就是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就让一个很简单结论，就是你可能不是说是碰到什么火都是能够用水去灭的， 是， 对，你比如像我，如果是我们刚讲到输定机里，你用水你就完蛋了，你水过去那个火更厉害，对，所以应该用什么东西来灭火，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激发的那个，都是需要知识的， 处理不当反而会让这个结果变得更严重， 对 啊， 所以刚才小庄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学好，才能更好的去使用它和这个驯服它， 对 啊，我们 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我们老说这个以前学到的一些物理学知识还是化学知识，如果我没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好像都还给老师了，或者觉得生活当中没用，但其实 中学的基本常识在生活中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 对，就比如说再扯远点，像女孩子对吧，像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买来化妆品或者买来这种家用的洗涤什么东西，我去看一下它的成分，了解一下这里面哪些这个成分，比如需要注意什么，包括我们刚说的那个消毒水什么的，对，那你在使用当中就会去避免那种， 是，所以只要了解它了，会用它了，其实 最大程度的 安全了， 保持安全。 哎，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咱们的化学博士后钟峰，还有我们果壳阅读的主编小庄呢，一起说了说这个昨天发生在清华的这个火灾爆炸事故。其实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也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哈，如果正在学习阶段，一定要学好化学，还有包括其他的各门这个功课啊，打一个好的基础。那如果是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话，正在从事一些化学实验的这些像